上的孤独患者需要认可。

然后静静地坐下来，看云朵飘过，哦，静静地，静静地看一段云的舞蹈，哦，静静地，静静地看一段云的舞蹈，那些有云光色白云的地方。有银光色白云的地方，让我想起了你。 一段没了没完的爱情，深刻的爱情。

好的幸福呢？我懂了，不说了，爱淡了。 曾经不经事的哀愁，